十遍、几百遍，才产生效果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六道轮回，苦海无边。贪欲是苦海之因，是苦海之本，所以佛劝我们要拔除爱欲。这个众恶之源要把它堵塞住，三恶道的根本就是恶业，恶业的根本就是爱，所以追根究底，爱这里头就有欲望啊，这个欲望就是要占有，要控制啊，要由我支配，这些都是欲望，这些欲望非常强烈，满足他的欲望，他欢喜；违背他的欲望，他怨恨。就起嗔恚心。贪欲、嗔恚从哪来的？从愚痴来的，没有智慧。愚痴我们很不喜欢听，想想自己有没有呢？骗别人呢，忧当罢了，不能骗自己啊！自己想想有没有，然后再给经上对起来看。佛在经上讲的不错，把我们的毛病根本源头都说出来。我们是因为痴迷，日夜念念造作，而没有感触，以为呢，这都是正常。我有，别人也有，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。谁没有呢？佛没有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表演的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。释迦佛能舍，舍王位，别人争的他不要了，舍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 啊，他去修道，去做苦行僧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啊，是玩真的，不是玩假的。这都是为后人实现放得下了。每个人本来都是佛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啊，怎么会变得这么个小心眼？小到什么程度？念自己都不爱。这叫造罪业，这也是这么来的。恶业的标准，佛讲了十个就够了，这十个都要远离，都不能造。这十个业翻过来就实现，一定要断舍我，修十善的。我也一定要离。为什么？我也使人入我道。一是造作，食恶的造作。果报在哪里？果报在无间地狱。所以它是使人入无间地狱的。你说多可怕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恶缘呢，它是从妄心变现的，不是从真心。妄不敌真，邪不胜正啊！啊，善心是正法，特别是念阿弥陀佛。善中之善，用真心去念，那个力量太大了，无量劫造的罪业都可以化解。邪不胜正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读万物之源？众物就是万物，无量无边的恶念恶行，用什么来读？这一部经里头教给我们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把你一切罪恶的根源全堵住了。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你能不能往生？你决定的生。你问题解决了啊？为什么做不到？念佛时还有杂念，你对于这桩事情认识不清楚，你还有怀疑，那怎么办？ 那就不能不读这部经典，不能不听这个讲座。啊，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着重在自见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人人都有，不是慧能有，不是释迦牟尼佛有，人人都有。啊，为什么他能现前得受用，我们不现前不得受用？是我们不肯放下。啊，他们肯放下。放下分别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佛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。所以大乘教常讲啊，放下便是啊。啊，放不下就是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就是为这个缘故帮助你放下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要人劝了，你自动放下了。为什么假的不是要搞假的，搞真的，啊，用真心待人，真心就是爱，不爱，大爱，啊，没有自己，啊，发菩提心。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，真诚心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，就是发心，就是诸法实相，那就是常寂光。那菩提心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这三种心现前叫真正菩提心。啊，这三种心不能现前，你没法菩提心。啊，至少要清净。清净没有染污啊，啊，没有染污就是无我，有我就被染污了。有执着了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。反复六道。反复心，这不是菩提心。啊，所以念佛人不能不知道，要常常保持清净心。用什么保持？用一句佛号。我这心上就一句佛号，除佛号什么都没有，心清净。跟佛相应的， 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，我们有没有信？有没有缘？大家都是有。那有没有行？行出了问题。时有时无，这佛号常常忘记啊。那佛号不能相续，杂念还是很多，妄想还是很多。用这个来一检点呢，我们念佛问题很严重。那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等于正得拔地以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这难信之法，一般人不能相信。不是，经上说的绝对是真的。决定不下的啊！我们要难信能信，没有怀疑啊！生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。如果不是这样的，那生到极乐世界你会想到啊，释迦牟尼佛怎么骗我们呢？啊，随便一部经里找出一句假话。啊，佛骗我们啊！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这个法门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不能比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种事情，只有极乐世界独有。啊，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赞叹不是白赞叹，弥陀的智慧，弥陀的慈悲，弥陀的功德，无人能比。啊，这个人是佛，诸佛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相比。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阿弥陀佛，这是不可思议的缘分，要知道啊！这个缘分难得了，得人生难，闻佛法难，闻净宗阿弥陀佛是更难。难中之难啊，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我们对于净宗不认识，对于名号功德不了解啊，这怎么办？下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。啊，要把无量寿经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大家听懂了， 听明白了，啊，真心，真正发愿，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那么下面告诉我们，啊，成佛之后他的事就是教化众生。成佛就是为这个，要不然成佛没事干了。那教化众生累不累？不累。正得化身之后就不累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。没有正得化身还累。啊，没真的发生，你放下不干净，彻底放下了，丝毫不留了，那是发生菩萨。啊，把这个三大类的烦恼放下。啊，佛住在哪里？住在常寂光里头。常寂光在什么地方？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所以众生有感，马上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给这些诸佛菩萨求感应，用什么？用清净心。心里面有杂念，心里头有妄想，有分别执着，感应就没有了。啊，心清净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感应很明显。佛跟佛有感应，佛跟菩萨有感应，佛跟六道众生有感应。啊，佛清楚，众生不清楚。佛明白，众生不明白。多看缘分，缘分在自己，不在佛那边。缘分是你能不能接受，你真能接受，真愿意接受，佛菩萨实现。你半信半疑啊，纵然听懂了也没办法做到，佛菩萨跟你就没有感应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感应的因缘果报还是在自己，愿不愿意接受。诸佛菩萨如是，世间真正善知识也如是。我们真想学，就会遇到，不是真学。遇不到， 啊，真学要具备参学的条件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信心，这个信心对自己、对老师。那对老师没信心，什么也学不到。不是老师不教，啊，你学不到东西。啊，具备这些条件，你就会遇到真善知识。啊，我遇到方东梅先生。我们不敢想象，让我们在他家里上课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很多同学知道，都感到很惊讶。啊，可是我们真想学啊，老师为我们特别开悟，学生就一个人记得什么感应啊，我们一分钱学费都没交，感恩呢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一生喜欢佛法，爱好佛法，阿赖耶里头佛法种子一定很多。学多了就学乱了，今天想学这个，明天想学那个，不断，所以极乐世界没学得成。那现在搞清楚搞明白，无论搞哪一门都是要专一。那我们看到古德给我们解释正法，什么叫正法？止于一就是正法，不管哪一法，所以大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这一法就叫正法。妙啊！啊，这一法为什么正法呢？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正法。金刚经说的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啊，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也得放下，也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连佛法都要放下，其他一切法当然统统要放下就对了，放下便是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不肯放下，就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永远无法脱离，苦不堪言。啊，所以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就是正法。啊，手段方法 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了。啊，就是啊，一门，不能搞两门。啊，一门一直读下去，一直听下去，不要有意思，不要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这一句是什么意思，不想，没有意思。啊，有意思是胡思乱想，没有意思是没有意思修定。啊，读书千遍是修定，定能开慧，不定什么因缘，豁然大悟，就见性，就成佛。啊，如果读的时候想这一段什么意思，那一段什么意思，全是你自己妄想，佛真的没意思，没有意思就是无量心，怎么讲都行。啊，我们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讲了十几遍，遍遍不一样，它无量心。啊，每一念一遍都是不相同，这个要相信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了，万法是假的，万法一样都得不到。啊，我们所看到的是相似相虚相，啊，真的一个也看不到。啊，相似。经上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，叫无断之无，他不简单，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接着，那什么呢？无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无，这个画面是只现一次，不会重复，没有重复的，那就是现一下就没有了，第二张再现一下，绝对不相同。啊，相似，你从某一个局部看好像是相同，实际上不相同。啊，是我们身体。那我昨天看到你，今天看你不错，好像是一个，不是的。那换了多少个呢？哎呦，数不清啊。一秒钟，我们这个身体1600兆次的生命，哪一个生命是自己啊？没有啊！啊，根本就是没有，叫无。你看，无怎么样？它不断，很不断之无，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你要真正了解整个现象是不断之无，你会不会放下？放下了，徒吗？我怎么想控制它都是假的，念头是无，因为念头的生灭也是1秒钟1600兆。啊，心法、色法、自然现象，全是不断之物。你可以静心去欣赏它，可不能占有。为什么占有不到？ 包括自己身体，身体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它，啊，都不能占有，你能占有什么？啊，不可得了，身不可得，心不可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心生无，所有物质现象是心生，能生的心不可得，所生的无怎么会可得？哪里找到了？啊，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真话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非常难得，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对佛这些经文我们是半信半疑。啊，为什么半信半疑？我放不下了。你说是假的，我现在真得其用啊。我这个身体要穿衣要吃饭，怎么是假的呢？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秘密揭穿了。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念头来的。啊，这个被科学家看到了。啊，谁提出？疑心恐怖。佛是讲境随心转，外面物质境界是随着念头在变化。啊，佛的言语如火，科学家言语刚强，味道不一样。啊，佛的言语温柔，境随心转。啊，随着谁的心转？随着自己的心转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啊，别人呢，通通是围绕着我的心在转变。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古老预言的秘密。啊，现在社会上人常说的灾难的预言，那么我们知道灾难怎么来的？灾难是地球上居民。佛法说，无量劫以来累积的恶业所感的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恶业的念头全放下了，恶业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恶业是妄心起的，它根本就是妄。啊，所以 他很容易转变，也就是境随心转是轻而易简的事情，一点不难。一切众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，没有遇到圣贤教育，学好难啊，学坏很容易啊。学好生人天道，学坏就到三恶道去了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凡夫八个心王，51个心所，这51个心所里面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的心所有26个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学坏容易，学好难。善心所是好的，11个，不多。恶心所26个，学坏容易。所以不遇到佛法怎么办？世间事情，什么事情最可贵？遇到佛法最可贵。所以经上一再教导我们，什么是大善？念佛是第一大善。为什么？阿赖耶识里种了阿弥陀佛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可不得了。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再遇到的时候，它就起作用。遇到之后，你阿赖耶识有这个种子，没有这个种子，遇到你不相信；遇到能相信，能生欢喜心，肯定过去生生世世遇到过。遇到过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这个世间里头有情执，有爱欲放不下，所以极乐世界不能成就。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必须要感恩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，这是现代人有福报啊。这个汇集本跟集注啊，才把净土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我们不再怀疑了。过去生生世世遇到这个法门，为什么不能往生？我们有疑惑，因为我们这一生开始遇到的时候也是有疑惑。我跟同学做过报告， 我学佛62年，啊，真正相信净土大概30年。这是多难，难行之法。啊，真正断一生心，大概是最近的10年，真难了。啊，最近10年，现代的科学家对我帮助很大。啊，我看到现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我的一根则拔掉了，这再不怀疑了。佛告诉我们，真正看破了，知道人在世界上纯苦无乐。所谓的乐，只不过是苦稍微停一下你感觉的乐，不是乐，苦停止了。啊，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啊，人们以饮食为乐，啊，喜欢吃的东西，爱吃的东西，吃的时候就很乐啊。如果让你一餐吃个10碗20碗就苦了，你喊饶命了，不喜欢吃吗？啊，所以吃1碗2碗很快乐，吃10碗8碗苦了。啊，喝酒一杯很快乐，让你喝10杯又苦了，那就不省人事了。所以乐会变成苦，苦不会变成乐。打你痛，打一遍就很痛，打10遍更痛，不会打出乐出来。啊，说苦不会变成乐，乐会变成苦，这就是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啊，一餐饭没吃，饿得很苦啊。2餐就更苦啊。不会变成乐啊。啊，饥饿是病的，是苦啊。每一天吃3餐饭就是每一天。要救这个苦。啊，你要不吃就真苦。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，这里头有什么乐的。啊，真正的乐在极乐世界。那菩提心怎么个方法？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发48愿，建立极乐的道场。啊，我今天明白了，我真正想往生，这个心 就叫无上菩提心。这个心就是成菩提心。我们有没有发呢？好像发了，也好像没有。啊，听经的时候发了，读诵的时候发了，放下经本就没有了。啊，依旧还是自私自利。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，还是搞这个东西，这就没法。这什么原因？啊，这是对于两个世界，极乐娑婆都没有搞清楚。啊，所以现在发不出。啊，想法也不可能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了，意识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，讲经教学49年，就是为这个。善导大师说得好。释迦牟尼佛所以出现于这个世界，只有一桩事情：唯摄弥陀本愿海。啊，他的话是：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啊，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在十法界，示现在六道轮回，就为这种事情。历史上记载的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幽冥延寿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那历史上记载了三次，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次历史上没记到。阿弥陀佛常常来这个世界，那身份没有暴露啊，慈悲到基础啊，随心应量。帮助众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劝导大家念佛诵经，所以古大德了把它看作一尘真言了，念佛我求往生是做佛的真言。念佛名号，这真正其本经的宗旨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 发心是个什么样子啊？真正发心，他用至诚心待人接物，没有丝毫虚伪啊，真诚慈悲。这个人真发心了啊，不是真诚慈悲，这个人还是凡夫心，六道轮回心，他干的是六道轮回业。他有烦恼，他有习气，他有业障，有意无意做出些张道的一面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你细心观察他所作所为，他在做灭法的工作。啊，这个罪是无间谍，他并不知道啊。啊，有没有跟他说？没有人。有德行的人很聪明，有修养，不说你。为什么？说你借冤仇，你不会接受，你听不懂，不说。啊，老师也不说。经云：凡得往生者，永把生死之本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这些人在世间还在搞轮回，你出去了。这真正得到解脱，真正脱离苦海了。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啊！啊，一切如来都劝了。人不能不念佛，人不能不依靠阿弥陀佛，依靠阿弥陀佛决定没错误，便宜可占大了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有什么困难，阿弥陀佛肯定来帮助你，肯定来帮助你解决。啊，关键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如果我们遇到苦难，半信半疑，这个时候佛真来了，半信半疑也来了，这什么缘故？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这个时候现行。如果没有过去世的善根，怀疑不会有感应，所以有人怀疑也有感应。啊，这层是前生修的，度生度劫修的，啊，极的善根深厚， 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，没有修过，这一生中有智慧，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他能把佛的经文解透了，真的通达明了了，是通达明了，怀疑断掉了，没有怀疑了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在极乐世界看的是无比殊胜的事情。这些人都真正有这个能力帮助众生转恶为善。转迷为悟。转凡成圣，这是生死，其路何穷啊！看到人回头，看到恶人转成善，这多么快乐！看到迷惑的人开悟了，看到凡夫正果。事出世间无比的乐事。